真我们这个服务太朴实了。那比如说去吃个西红柿鸡蛋面哈、然后那桌上有一个有点那个有点比如说汤汤往你没擦干净哈、服务员你这没擦干净哈，服务员抹布扔过来，啪扔过来，自己擦吧。我特别实在，我一你就自己接着自己擦啊啊啊，要在家啊，面不加费随便续。你那种、对啊，对 对，真的是也是非常好啊，就是这种邻里街坊之间的感觉， 就感觉没有那么多的设防哈， 对 对吧？ 其实这个我们说了八大红色旅游景点，还有两个，一个是河南的信阳，它是25000，这个5000里长征的一个出发地， 对，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湘潭，对 、我们的伟大的。毛泽东 故居 、 啊、 对、啊、就在这里出生的地方。 对，湖南也是很多像湖南现在的这个电视啊、娱乐节目做得非常好哈， 是 也是全国呢学习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台了哈。 湖南省真的是一个文化大省， 对对 对, 对，希望 出了很多人才。 是的，希望大家呢就是在这个七八月份的时候，趁着我们的学生朋友有时间，可以带着他们感受红色的这样一个重走红色基地。 是 现在跟之前重走完全不一样的感觉。 没错，其实现在这个我们的红色旅游基地呢也是建设的越来越好，它把这个文化教育和体验融为了一体。 对，你就说你去的那个不是井冈山啊，去了这个基地之后、我就觉得特别羡慕、没去过， 真的非常好， 没去， 就是而且那边空气还有这个蓝天白云都是非常棒， 物价也不高， 物价也不高， 对， 就是除了可以体验红色的红色之旅，你还可以体验当地的民风。其实这些革命基地它的民风都是非常淳朴的， 必须的， 对、 我们都有这个老一辈支撑，对不对？那种感觉哈。那个时间的关系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哈。最后来首歌放给大家哈。 好的。 这个应该是那个，希望大家伴着这样熟悉的旋律走进我们这个红色基地的时候，会感觉到好多的课本啊、历史书会照进现实的感觉，对不对？也希望大家呢听完我们这些节目之后呢，可以好好规划一下自己的行程哈。 是的。 每当这首歌响起来的时候，就会觉得小时候在看着那个也不大的电视屏幕，那哪有 4K， 没有，全是雪花， 全是啥子， 对，那一出来之后觉得小杆儿、小兵张杆儿那感觉就出现我们的 还是黑白的 印象当中哈、淳朴哈。 是， 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哈。我是周准， 我是道道， 接下来是职场帮帮团，明天再见啊。 怎么着？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《胡同里的故事》，故事里的胡同。 我创业，我是为了想实现自我，我是希望自己对自己满意。我对自己满意了，就会对所有的问题都。 当有人对未来抱怨的时候，他们总能找到机会。 当你需要跟那些曾经跟你一起亲密战斗过的人，你要把他请走。